Vous écoutez République de Norman. Kuuntelet Normanin tasavaltaa. You are listening to Republic of Norman. Luistert naar République Norman. 您现在收听的是诺曼共和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Skyler Chan。 你们曾经有没有想过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有没有想过有神存在吗？那我们是宇宙唯一的生命吗？那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爱？我一直认为人类最有趣的一个特质就是好奇心。那因为这个好奇心也带领了我们人类从部落打猎到农业的发展，一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那今天的资讯时代，还有未来很有可能的机器人的时代。因为这个好奇心也让我们不断的进步。诺曼共和国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广播节目，那这个节目是想要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我们以人文、艺术和科技来做主题，每一集我们都邀请在这些领域上的一些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希望每位听众可以在走路还是坐捷运上班上学的路上可以听我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在一个人在家里煮饭还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好好的独自享受这个节目。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动到了留下一些眼泪，那有时候你可能也会开心到自己一个荒唐的大笑，那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些故事。我希望你们现在可以马上订阅这个节目，那很快的我们就会呈现第一集的诺曼共和国，很期待的跟你们分享这些有趣的故事。